幸亏石邑那边不至于有人追着跑。不过石邑那边没有媒体，却不等于不会被波及。欧阳因为莫名其妙被波及这件事，一上午连调侃带挤兑的就没消停过。中午石邑刚出会议室，就接到秘书的电话，说陈诚找他，而且人已经在他办公室了。石邑一推门，就看着陈诚面色不善地坐在沙发上，面前一杯水一点都没动。他随手带上门， 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？ 从石邑的父亲去世，石邑跟陈诚的关系就一直很微妙，虽然说不上互相有心结，但多少距离没有以前那么近了。石邑很清楚，关于他和英明在一起这件事，陈诚可能永远不会有原谅他的一天。不过这些都是他必须要承受的代价，他也无话可说。基本上陈诚现在让他做的事，只要不违背他的底线原则，他都会退一步。以前觉得自己的生活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走，后来也慢慢体会到对家人的包容其实并不会改变什么本质的东西。他坐在陈诚对面， 找我有事？ 陈诚看了他一眼， 出差刚回。 前天到的，给妈打了电话，她在阿姨那边，我就没过去打扰她。 石邑的母亲身体比之前要好一些了，石邑基本上有时间就会回家陪她妈妈吃顿饭，或者一起出去走走。很多事情他们没有再谈，保持着默契的沉默。陈诚点了点头，然后端起杯子意思意思地喝了口水。他看了看石邑， 最近关于你的新闻挺多，你自己知道吗？ 他这么问，石邑一点都不意外。 我知道，是媒体的例行炒作。 石邑不意外陈诚问他这件事，但是其实有点意外陈诚会亲自过来。 最近工作还顺利吗？ 没什么问题。 我之前听人说你想往南方那边转，考虑问题想清楚，有什么需要的话来找我。 陈诚的态度看不出太多的信息，但是石邑依然很高兴对方能说出这番话。无论实质上他还要花多少时间来改善这种关系，但是至少一切有些进步。两个人没说一会儿话，欧阳凑巧进来找他，看见陈诚也打了声招呼。坐在沙发上的男人站了起来， 行了，是你妈妈让我过来看看你，刚巧今天顺路，你自己的事儿，你心里有数。 走到门口，他又回头看了石邑一眼， 既然是你自己选的路，就不要成天搞出那么多事情来，你自己麻烦，给别人也添麻烦。 陈诚留下这句意有所指的话就走了，欧阳忍不住扬了下眉， 你舅舅这态度是接受你跟英明了？ 没那么乐观，不过也算是有点希望了。 石邑看着欧阳手上的文件， 这是什么？ 有几个行内的活动和年会想找你，你什么态度？ 找我？ 从他跟英明的关系曝光到现在，基本上他已经不太常参加活动了。一些主办方因为怕麻烦，也很少邀请他，多数都是熟人的。但是欧阳既然来问他，肯定不是相熟的介绍。 你什么意见？ 我觉得你参加下也无妨，适当的曝光度也有好处。 尤其是他们现在积极的在跟几家公司谈合作的事，虽然这种不代表什么，但是总是个谈资嘛。过度低调也就成了寂寂无名，有资源适当的用一下也无可厚非。石邑翻了一下文件上列的主办单位，发觉也都还可以，不是特不靠谱的那种。他点了下头， 行吧，听你安排。 不过他当时和欧阳都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些邀请可能造成的局面，还是后来寇金听说之后耻笑了他一句， 哼， 跟英明在一起这么久，你竟然还对这套游戏规则抱有幻想。从看见那些邀请信，你就该猜到了，英明一定会到的。 事实上，英明也确实去了。这几场活动都有电影的投资方参与，点名让英明参加，他也不好推辞。等到了现场，看见石毅在，两个人才有一种被人摆了一道的感觉，但是已经无法避免了。蜂拥而至的媒体把两个人围得水泄不通。当然了，问题出不了那么几个，就是问有没有分开，目前跟对方是什么关系。石毅以沉默应对所有的疑问，英明偶尔回两句，但也都避开了最敏感的话题。这次活动方没有他们特别熟悉的人，所以一时也没有人过来帮忙，一直耗到商业活动开始才勉强散开。英明跟石毅分开了很远坐，后来石毅干脆提前溜了，省得再被堵。所以英明到家的时候，石毅连澡都洗完了，正靠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烟圈窝在他脚边，呲牙咧嘴的一脸不满，不过并没有真正实施什么行动，看样子大概已经掐过一架了。英明看他一眼， 你倒是溜得快。 那是，好歹是你调教出来的。啊，对了，我舅舅今天来找我了。 哦。 英明脱掉上衣，拿起石毅的水杯喝了口水。 又挨骂了？ 这次还好，我觉得他态度要稍微缓和点。 看见你那些铺天盖地的新闻，态度还能缓和？你不是做梦了吧？ 英明嘲笑了一声，坐在沙发上。外头那些新闻说的有多难听，他光想也想得到。那些陈年旧事无一例外的都被扒出来提了一遍，无论是对他还是对石毅，其实都是把当时那些痛苦再经历一次。想到刚才在会场记者刁难的那些问题，英明心头有点冒火的看了石毅一眼，然后很突然的侧身扯过石毅的头发吻了下去。他后来喝了点酒，所以口里还残余了红酒的味道。石毅配合度极高的揽过他，两个人情绪激烈的几乎搞到窒息。拉开一点距离，石毅的气息有些不稳。 你这是怎么了？ 英明只是顿了一下，然后又凑了上来。不同于平常比较收敛的劲道，这次英明是切切实实掐着石毅脖子去吻他的。口唇里交换的全是彼此的气息，在两个人纠缠的时候，石毅听到英明含含糊糊地答了一句：“ 算账。” 英明笑得很邪气，他扯开了石毅的衬衫。他时不时地俯身轻咬一口，感觉到身下男人的反应，满意地继续撩拨。英明抬头，冲他笑了一下。 欧阳暂且不论，你跟那些模特走的也挺近嘛。 这话明明该是在吃醋，偏偏石毅听起来就觉得很像是威胁。